第232集，关键性证据。任毅双目一瞪，上半身从椅子里拔了起来，绷得笔直，不敢置信地看了张文，不，何修宇一眼，又看向龚应贤。他早知以龚应贤对这个人的关注，事情不会简单，但是这个发展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又看了秋妍一眼，见秋妍面色平静，显然早就知道了。何修宇倒是微微怔了一下。 你觉得我是紫燕？如果我是紫燕，我倒希望自己是。 我们很早之前就怀疑过，紫燕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不是说那个录视频跟我们通话，对其他人发号施令，谋划这些恶行的人不存在，而是他不是具体的一个人，他只是一个符号，是你们塑造出来的伪神，是你们信仰的神的传话筒。这个人越神秘越不像人越好，他如果像人就难免失了神性。 龚应贤一边说一边观察着何修宇的表情。 所以他在录像里也把脸、身形、声音全部做了伪装。 种种证据表明紫燕就在这个城市里，但是我们布下这样天罗地网的搜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所有人都落网了，却独独抓不到这个人，甚至找不到他的半点踪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是数据时代，除非你生活在深山里一辈子不出来，否则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可是紫燕这个人完全没有存在过的痕迹，但偏偏又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在背后操控你们，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是被捏造出来的。 何修宇的眼镜片在审讯室的强光反射下闪着幽冷的白光。 捏造这样一个符号，既便于操控组织的成员，也便于迷惑警方，而且还有了一个绝佳的替罪羊。你知道自己跑不掉了，干脆来自首。如果能根据自首情节减刑，再判定你只是从犯，也许你能在30岁之前出去。你打的就是这个算盘吧。 何修宇的睫毛很长，垂着睫帘的时候遮挡住了眼中所有的情绪。他嗫嚅道， 他们都说警察抓不到人就会找人按罪名，果然你们有证据吗？难道我打工赚了点钱，出去玩，住了好的酒店，我就有罪吗？ 龚应贤握紧了拳头，愤恨在眉宇间流淌。他沉声说， 何修宇，你好会演啊。我们一开始确实都没有怀疑你，因为所有人都被你骗了，包括你的教徒。他们把紫燕奉若神的使者，唯命是从，即便没有一个人见过你，甚至低级成员都不能主动联系你，反而让他们对你更加崇拜。而我们一直追查着其实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人，耗费了大量的警力，被带入了无数的死胡同，而你却躲在暗处，扮演组织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暗地里却操控着一切。你用小罪掩盖自己的大恶，你把所有事都推到那个我们不可能抓得住、根本就不存在的人身上，而你只需要付出一点代价，未来还有继续为非作歹的可能。 龚博士，你这种很聪明、家境很好、很耀眼的人是不会懂我这种人的。我其实如果我真的是紫燕，我会很荣幸的，如果我有那样的能力成为神的使者。可惜我不是。说了这么多，你们有证据吗？ 你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 何修宇还是摇头。 应贤发现何老队长在私立医院的照片在网上曝光后，他就知道要么是医院里有内鬼，要么是有人潜进过医院。你让青燕黑了医院的电脑，删掉了那段时间内所有的监控视频，但是你不会知道的是，一楼的活动室里还有3个摄像头， 那个康复室是老人活动的地方，为了方便亲属随时查看，他需要能够同时分享给多人，所以单独拉了一个线路，主机也在康复室内。就是这里的一个摄像头拍到了你。当然，那时候我们也只以为你是内鬼，将照片发给你，一是想追踪你，利用你调出其他人，二是想胁迫你配合我们。但我们很快又抓到了黄燕，我们以为黄燕比你重要，同时又发生了酒店的事，一时疏忽，就被你给跑了。 你应该跑得很匆忙，来不及收拾屋子。你也许本来是想一把火把屋子烧光的，但是你报复心太强了，所以你改为设置炸弹。你不但要烧屋子，还要报复来抓你的警察，结果蔡强是受伤了，屋子也烧了，但我们还是抢救下了很多东西。那些东西在你看来也许没有价值了，你以为你不会留下任何证据，但是我们却从几样不起眼的生活用品里看出了你的消费习惯，并不像生活在超一线城市月薪只有5000多的人。 说来说去，你们只发现我有一些高消费，我觉得很荒谬。警察就这个水平吗？我觉得我在火调科的时候，那里的人都比你们聪明。 你还有脸提火调科？ 何秀宇畏惧地看了任毅一眼，眨着眼睛又看向了别处。 当然不止这些，到那时我们依然没有怀疑你是紫燕，毕竟你煞费苦心已经凭空捏造了一个人，而自己扮演一个早已暴露的不怎么高明的低阶成员，这招实在是高明。真正让你被怀疑，一是我们通过对你其他同伙的审讯开始进一步质疑紫燕存在的真实性，二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模糊出身、模糊经历、模糊自我的痕迹。我们对每个人都会做背景调查，只有你的最难查，中间甚至有断层，你越想要掩盖反而欲盖弥彰，这些都不像是一个一穷二白的普通人能做到的。 何秀瑜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着，他的声音也不太对了。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我要是有背景，我还坐在这里任你们抓我当替罪羊吗？孤儿院起火之后，我上不起高中，被迫去打工，到了你们嘴里就成了我故意掩盖背景经历。我打的都是零工，有些也不是很合法，当然不会交税，也没有转账记录，我不爱用社会账号也有问题啊。你们就是抓不到紫燕，又想结案，就想拿我开刀。 贺修宇气得浑身发抖，但他似乎又天生软弱，那怒火也像是雏鸟的叽喳踢踏，至多掀起几片树叶。秋妍摇了摇头，如墨色绸缎的长发跟着轻甩，浮光掠动，只衬得他脸色愈发阴沉。 何修宇，你的演技真是太厉害了，前几次的接触里你把所有人都骗了，如果不是我们找到了关键证据，真的很难怀疑你。 有什么关键证据？你就…… 龚应贤将另外一份档案摔在了桌上，任毅被那明显是泄愤的砸摔吸引了注意力，偏头看了龚应贤一眼。只见龚应贤面上狰狞，眸底寒光，任毅浑身为之一震。龚应贤接触大多数嫌疑人的时候都是冷静自持、杀伐果决的，但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失控，那就是跟自己家的案件有关时。如果何秀宇真的是紫燕，那么必然知道龚家纵火案的真凶，也难怪龚应贤会露出这样的神情。龚应贤似乎是在克制着自己即将汹涌的恨意，他慢慢打开了档案，反过来推到了何秀宇面前。任毅扫了一眼，没看明白，何秀宇在看到他的时候身体就像被掩住了一样一动不动，只有瞳孔剧烈收缩，暴露了他心里的惊涛骇浪。 你真的以为你们能天衣无缝、水过无痕？真的以为不会有报应？ 报应？任毅心中更惊奇了，他认识龚应贤这么久，从来就没听过龚应贤说过任何唯心主义的话，这里面有被压抑的严重的个人情绪，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任意想去拿那份档案来看看。何修宇慢慢从那蒸松的状态里松动了一下，他低下了头，半晌扑哧笑了一下，那一声笑轻蔑的、厌烦的、嘲讽的、不耐的都在其中。 怎么发现呢？